Show FM 网络电台首发《鬼吹灯》第三部《云南松谷》，原著天下霸唱，编译电池，校对播讲陈峰。 上次讲到，在只霍氏不死虫的口里头呕了只伤出来，过了一阵，霍氏不死虫将肚里边的东西都呕出来了，悲哀地惨叫了几声，抬起个头又跌翻落去。佢个体力已经用晒，缩起个身，喐都唔再喐啦。肥仔啱先俾巨虫嘅胃液喷到成身都系，又争啲俾只大怪砸死。虽然系惊魂未定，但系佢都仲未知个死字点写，仲喺度谂住摸金发财。佢行埋去，一边用手抹走自己面上嗰啲恶臭嘅黄色黏液，一边系自言自语咁讲啦。 要啦嘛，争啲将肥嘢我砸成肉饼添。大难不死，我必有后福。这个大箱唔知用嚟装啲乜嘅呢？点解会俾只虫食咗入肚里边呢？ 我都觉得好奇，成世仔撞到嘅嘢，就算系呢一次最不可思议啦。我同杨树利一齐跟响肥仔嘅后边，一齐睇下呢只装响重复里头几千年嘅箱，心里头有无数嘅疑问。呢只箱可能真系好似杨雪莉讲嘅咁，似系西方传说里头嘅潘多拉魔盒。传说呢只潘多拉魔盒系收埋响一条火龙嘅肚里边嘅，里边装住一个极大嘅秘密，以及无数嘅妖魔鬼怪。肥仔早就等唔切啦，用登山稿将砸住隻箱嘅女尸怼咗落地，又向周围清出一块空地，准备开箱睇下里面有啲咩值钱嘅嘢。我见俾肥仔登山稿勾住嘅女尸，一件件都系污捽捽嘅，同水里头嘅死漂争好远，起咗好奇心，戴起手套将其中一具女尸掹咗出嚟，手度觉得好重。虽然常言讲鬼死咁重，死咗无耐嘅尸体系好沉嘅，但啲女尸已经死咗两千年以上啦，点解仲咁重呢？咁嘅重量亦唔容易喺水度浮起身噶。条女尸系光捋捋嘅，一忽布都冇，就算原本有啊，都早就浸烂晒啦。女尸嘅面保持完好，但系显得十分狰狞丑恶。表情似是定格在死亡的一瞬间，皮肤几乎都变了质，看落去不似是黄种人，更加似是非洲的黑人，同我们头先想象的美艳裸尸没有半分的相似。这具死尸只是会等人联想到死亡的丑恶和残酷。我看女尸的表皮有点不妥，就隔着手套摸下条尸，觉得好硬好滑，唔知系咩原因搞到啲皮变成咁，响阴冷嘅水底浸咗两千年都唔腐烂。杨雪莉响旁边问啦： 条女尸个身咁奇怪，点啊？有咩发现呢？ 我摇咗下头讲：睇唔出咩名堂啊！女尸嘅皮肉变得好硬，有啲似系琥珀，可能系石化咗啦。点解会变成咁？一时之间都搞佢唔清楚啦。杨雪莉继续讲啦： 女尸嘅样虽然仲睇到下，但系表面好似俾一层黑色嘅半透明物质包住，睇得唔系好清楚。不过啲尸体有高有矮，有肥有瘦，都系啲后生女嚟嘅。但可以肯定呢啲唔系石头人俑噃。 佢惊尸体上边有毒。一边讲，一边戴起啲橡胶手套，翻起条丝，认真咁睇下佢哋嘅细部特征。肥仔见我哋淨係睇住嗰啲俾虫呕出嚟嘅女尸，唔帮佢开启隻怪箱，就大声咁抱怨讲啦： 哎呀，你哋两个真係冇战略眼光啊！女尸啊，值得几个钱啦、啊，咪鬼死理佢啦！开箱先至紧要啊嘛！ 我啊对肥仔讲啦： 你急乜啫你？ 饭要一啖啖咁食，仗要一个个咁打。献王墓都仲未入去，就已经撞到咁多稀奇古怪嘅嘢啦。我哋呢一定要查清楚先，做到知己知彼，咁样先至可以百战百胜㗎嘛。千祈唔好喺松谷度就冇咗条命。呢一隻铜箱咁古怪，打开之后是祸是福都未知。等我哋起清条女尸嘅底细，再开箱都仲未迟。你仲驚隻箱有脚自己走咗去咩？肥仔见冇人帮佢，隻铜箱就封到密密实实，自己一个又打唔开，只好死死地气咁行埋水边，搵咗个冇死漂嘅地方，洗干净自己身上嘅腥臭胃液。我唔再理肥仔，自己行埋堆积如山嘅女尸度调查。我同杨雪莉越睇越奇，心度打咗个突。啲女尸死嘅样实在系太恐怖啦！嗱，只见女尸嘅手臂同双脚啊，都系拧转卷响身下边嘅，关节被截断晒，四肢以一个不可思议嘅姿势抱住背后一个橄榄形嘅半透明物体，似系个巨大嘅松茧。外边睇起身仲有好几层，外边系一层透明嘅松丝，里面仲有几层壳，都系差唔多透明咁嘅，但就系好硬。女尸嘅全身，包括四肢以及抱响背脊嘅松茧状物体，全部都被一层棕黑色半透明嘅物质包住，睇起身呢，似系个巨大嘅琥珀。呢一层黑色半透明嘅硬膜表面，全部都刻住一层层嘅秘咒，同龙鳞妖甲以及石碑殿水缸表面嘅符号系一样嘅。呢啲呢，就系用嚟封住死者怨魂，将佢转化为奇毒嘅古老咒文。我哋反转条尸体下，响松茧状物体嘅底部有无数咁多密密麻麻嘅窿仔，数量多到计都计唔到。呢啲好似蜂窦咁嘅圆形细窿，都通向茧状物嘅里面，似系啲虫用嚟排卵嘅。蜂窦咁嘅圆窿有好强嘅吸力，让住你摆只手埋去一掂到啫，感觉到好似俾吸盘吸住咁，嗱嗱声就缩翻只手翻嚟。杨雪莉开着个狼眼手电筒，用电筒光照下件嘢，即刻就睇到里面有一片黑色嘅阴影，睇个样竟然似系个未出世嘅胎儿，而且仲响度微微咁震下震下。肥仔响旁边洗咗一轮，已经洗干净身上嘅污糟嘢，都逼埋嚟睇，都觉得好奇，对杨雪莉讲啦：呢度点解有隻大虾人嘅喂？杨雪莉就对肥仔讲啦： 乜你想食虾咩？我睇呀，只系虫卵里面嘅蛀虫啊。 跟住用散兵刀响女尸同虫茧嘅外壳度割咗一刀，想吉穿睇下里面系啲乜嘢。但呢一层黑色半透明嘅外膜好硬，连锋利嘅散兵刀割落去，都淨系留低条浅浅嘅划痕。竟然是割佢唔穿。肥仔见到咁就讲啦： 喂喂，好似冇食饭咁，睇下我啦。讲力气真係唔係吹水。隋唐嘅神力奇人李元霸同我都係差唔多㗎啫。 讲完就举起工兵铲用力咁切咗落去。肥仔依嘢嘅力实在唔细，真係将层半透明嘅硬膜割咗条罅出嚟，我哋即刻见到里面喐嘅物体响条罅度突咗出嚟。我响旁边諗住同肥仔夹手夹脚，将条罅抹开啲，将里面嘅嘢拧出嚟。点知隻手啱啱掂到嚿嘢，头先俾我哋翻转嘅女尸突然出力咁向前飙咗出去，十足条啱啱捉咗上岸仲未死嘅鱼咁，而且啲力大到出奇啊！一飙就飙出去半米几，再过少少就是深不见底的地下水了。我同肥仔一起嗌：走去边？我哋两个嘅登山稿同时勾住条丝， 条尸啊好鬼死重啊，我哋用咗好大力先至将条尸拖返返嚟。 肥仔闹啦，妖喇嘛，都系里面死鬼仔喺度整蛊作怪，睇下我肥爷点收拾你啦。 讲完就举起工兵铲，喺硬木条罅度怼落去，将里面胎儿咁嘅嘢怼到烂融融，顺住层膜流出嚟一股墨绿色嘅腥臭液体，比巨虫嘅胃液仲难闻十倍。我呢世人都仲未闻过咁难闻嘅嘢，公道我哋三个顶唔顺，嗱嗱声就戴翻个防毒面具。再睇下俾肥仔剁成肉酱嘅嗰嚿嘢，已经死咗啦。嗰啲俾个铲剁烂嘅地方，肥肥白白咁，仲有啲血丝。呢啲系乜嘢呢？虽然外形似系未出世嘅胎儿，但系冇人体嘅轮廓。普通嘅孕妇都驮唔到咁大嘅细路啊！睇见咁嘅情形，我突然间谂起战国嘅时候啊，有种刑法叫割罪，犯咗罪嘅孕妇要等个胎长到八个月嘅时候再行刑。行刑嘅时候呢，剥光晒啲衫，绑喺个木架上面，倒吊喺十字路口嘅中间，叫两只水牛拉住两个石碌，个石碌唔可以太大，又唔可以太细，太重嘅话一压就会将个犯人压死，以唔可以压断骨为准。预先就搽啲止痛药喺个犯身上，药量以保证个犯唔会鉴生痛死为准。准备好之后，两只水牛拉住特制嘅石碌，个石碌好窄，喺个犯身上来回咁碌，心肝脾肺肾肠同埋肚里面嘅胎儿都被逼向两边，硬断咗心脉，个犯就死啦。但按照律例，一定要到两边冇血出力咁先至收手。最后尾个犯被压成张人皮，真系惨不忍睹嘅。围观嘅人都会感叹王法嘅森严，告诫自己今后一定要遵纪守法。古时候对女子德行上嘅要求好严格，好重视贞节道德。嗰啲不守妇道、勾结奸夫、谋害亲夫嘅女犯，都仲未够格享受呢一种待遇。要嗰啲犯咗惊天大案嘅女犯，咁啱又驮住仔，先至有机会遭受呢一种酷刑。据史书记载，用呢一种大刑处死嘅女人，历史上屈指可数。类似咁样嘅酷刑啊，中国历史上仲有好多。不过到咗唐代，割堕呢一种刑罚逐渐就被废咗，以后就冇再用喺犯人身上。我谂咗半日，先至对杨雪莉同肥仔讲：睇嚟呢样嘢唔系大虾，亦都唔系胎儿，有啲似系我哋之前见到嘅嗰啲活人涌上边嘅之风，呢、这个系个大蜂涌啊！肥仔摇头唔信咁讲。 哎呀，之风啲蜂蛹啊，点会咁大个呢？而且呢件嘢嘅力都唔细啊，又黐响条女尸嘅背脊度，唔系我危言耸听啊嗱，我睇啊呢个摆明就系个死人生落嚟嘅怪胎。 我同肥仔举起手电筒帮杨雪莉照住，杨雪莉小心翼翼咁用散兵刀将烂茸茸嘅白肉一啲一啲咁拨开。在这个肥大白色肉蛹的末梢，竟然和女尸的下体是相连的，还有已经石化了连着脐带的胎盘。不只有脐带和胎盘，这个白色肉蛹身体卷曲缩成弓形，头大脚细，最末端直接插入了女尸的下体，说不定一直连到子宫的里面。睇到咁嘅情形已经好清楚，我哋都觉得心惊肉跳，异口同声咁惊叫，果然系怪胎啊！杨雪莉即使系见多识广，见到呢个红白分明嘅怪胎，都忍唔住觉得反胃，行到去水边，除低个防毒面具，干呕咗两啖，对我同肥仔讲呢： 呢个绝对唔系人类嘅胎。是虫卵啊！ 我即刻对杨雪莉摆咗下手，叫佢咪讲落去。 今日基本上冇食咩正经嘢，依家连我听到都想反胃作呕。肥仔对呢啲嘢就不以为然啦，佢系讲 啊，女人唔生仔啊，点会生起虫嚟呢？咁咪有啲不务正业咩？ 杨雪莉冇理肥仔，望住堆积如山嘅死尸系讲啦， 唉，实在系太惨啦。 暗沉咗一轮，仲系决定要继续查明真相，攞咗条绳出嚟，打咗个活裂，对准浮喺水面嘅一具死漂掟咗过去，一粒就粒住咗，啱好箍实死漂嘅头。我同肥仔见佢喐手啦，就喺旁边帮忙啦，喺水边用登山稿勾住俾杨雪莉套住嘅嗰具女尸，三个人一齐出力，连拉带掹，用咗好大力。先至将生虾咁跳嘅死漂拉咗上岸。呢种死漂响水道嘅力好大，可能都有几十斤力咁大，同河里边大鱼嘅力不相上下。平时睇起身唔同一般嘅浮尸差唔多，但系一有外力接触，就四周围乱咁飙。当然响度喐嘅就唔系四肢断晒嘅女尸，系佢孭住嘅碱状物。亦即系嗰个巨大嘅胎儿形虫蛹喺度喐啊！肥仔同我用脚踩住捉上嚟嘅死漂，等佢唔好再喺地上面点嚟点去。我哋三个控过去睇下，发现呢一具死尸同只虫呕出嚟嘅黑色女尸唔同。啱啱捉上嚟嘅死漂，身度密密麻麻咁包住层肉锥，呢一啲嘢咧睇起身似锥。但是我哋唔可以就咁落结论，因为首先呢啲锥嘅体型太大，比人嘅大拇指都仲要粗两圈，个身好透明，亦唔似系我哋之前见过嘅活人蛹里头嘅水之蜂，根本就系冇生命嘅嘢。呢啲嘢睇上去系白赖晒咁，同我哋喺水里头睇嘅又唔同。浮尸浸喺水底嘅时候，会发出一种阴森青冷嘅微光，一具死漂嘅光呢就唔系好紧要，但系一大群女尸响埋一齐，啲冷光就光好多，将成个葫芦洞红色嘅岩壁照到好似笼罩住一层青色嘅妖气。呢一种诡异恐怖嘅气氛，如果唔系亲身经历过洞里头令人汗毛倒竖嘅嘢，根本就冇办法想象出嚟嘅。杨柱利等我哋将一黑一白两具女尸拍埋一齐之后，反复对比咗下，黑嘅嗰具女尸身上嘅肥锥大概已经俾霍氏不死虫食晒啦。我用散冰刀刮甩响女尸表面上边嘅肥锥，里边露出层黑色透明嘅硬膜，呢啲同霍氏不死虫呕出嚟嘅尸体完全一样。我同肥仔杨雪莉三个粒声都冇出，将揾到嘅一啲啲串起身。虽然唔敢肯定，但系再蠢嘅人都估到七七八八啦。呢啲就系邪恶嘅虫毒生产流水线。呢个系一场隐藏历史阴影底下嘅大规模牺牲。我哋无从得知啲女人嘅身份，可能系奴隶，可能系俘虏。亦可能是被镇压的当地移民，更有可能是那些被整成人蛹的工匠家属。但是他们肯定是为了一件事，那就是向设置在黄毛外围的毒毛提供源源不断的资源，而且都是死于献王的某种重述仪式。杨柱利最近研究过有关古田国的史料，各种史册里头对神秘而又古老的重述都是一带而过，冇咩详细嘅技术，即使是有都只是隻言片语。但是在野史里头曾经记录过利用虫引使妇女怀孕产卵嘅事，一定要等到妇女十月怀胎就嚟生得嘅时候将呢个女人折磨死。咁佢临死嗰阵时候嘅恐惧同埋憎恨先至会经过佢嘅身体进入佢死亡嗰阵时候产落嚟嘅虫卵里头，咁样产生嘅毒性系虫毒里头最犀利嘅。 杨雪莉先前睇到嘅呢啲记载，觉得大概系作出嚟嘅，并冇相信。家阵现场一对照，残酷嘅实物历历在目，咁先至知道世间上真系有啲咁惨嘅嘢。估计系呢个献王占咗松谷嘅附近，觉得呢度系一处风水绝佳、天下无双嘅仙庙灵位之地，又响葫芦洞里头发现咗被当地移民供奉嘅山神，亦即系嗰条半化石嘅巨虫啦。最重要嘅系啊，献王知道呢只虫大到远远超出人类嘅想象，佢身体嘅一部分露响山谷里头，于是献王将呢个葫芦洞纳入为佢嘅灵区，禁止当地人再向山神老爷供奉大蟾蜍，等只虫嘅毒气散晒，无力反抗嘅时候，就帮佢装咗副厚重嘅龙鳞青铜甲，戴住只有某种宗教色彩嘅黄金绿兽面具，可能仲有啲不为人知嘅神秘手段，将条死剩种嘅虫搞到生唔生、死唔死咁。青铜重甲同黄金面具都刻满晒密密麻麻嘅虫术咒语，其实虫术嘅符咒就并唔算稀奇嘅，道家捉鬼镇魂都有类似嘅嘢。再向啲彝族或者奴隶女人嘅子宫里头种入虫引，等佢哋生产虫卵嘅时候，先将佢哋嘅四肢打断，反抱住啱啱生落嚟仲未完全脱离母体嘅虫卵，即刻用一种类似消融咗嘅虫脂或者系滚嘅树胶之类嘅嘢，减生淋响个女人身上，连佢孭住嘅虫卵一齐整成个透明嘅活人琥珀，冷却咗之后，响个壳嘅表面上边刻上错魂符，咁就等于将个女人死嘅时候嘅恐惧、哀伤、憎恨、诅咒都一齐封响个琥珀里边。至于点解要用咁古怪嘅姿势呢？硬系要打断晒啲手手脚脚，这个我哋就估唔到啦。有可能是为了增加死者的痛苦，又或者跟信仰崇拜有关。刚刚被女人生出来的虫卵生命力很强，不容易被滚的树胶绿死，在个碱状物上边凿啲细窿，咁整个嘢就会沉入水里面。虫卵通过那些蜂巢状的细窿吸引水里头的浮游生物来食，怨念就可以生存下来。与其讲是某种虫，可能用有神经反射的植物来形容就更加恰当了。他们根本就没什么意识，啲大肉蛹只是会凭神经反射来行动。所有进食、繁衍等等的行为都在碱状卵里面完成。为了保持死者的怨念会减退，他们不会破卵而出。排出的排泄物是一种特殊的物质，似是鱼卵，又似是肉菌类植物，在蜂巢道排出来之后就黐在死漂的外壳上边，逐渐变成好像透明的锥虫那样，而女人体内的虫毒亦都保存在锥形体里面。这些肉菌本身就好像鬼火那样的生物点，可以在水道发出青光，条丝睇起身就好似包咗层光晕咁。我哋喺水里头嘅时候，一见啲死漂就会产生一种莫名其妙嘅哀伤感觉，可能就係啲生物电起嘅作用，而唔应该係肉菌破裂留啲毒液出嚟。如果係咁嘅话，我哋早就中毒死咗啦。依家諗返起身啦，真係好彩有祖师爷保佑咋，我哋行运行到落脚趾尾。咁多肉菌我哋都冇中毒，睇嚟献王墓我哋肯定可以揾到嘅。同葫芦洞一样咁大年纪嘅呢隻老虫，佢体内散发嘅鲜红雾气会吸引啲肉菌靠近佢。佢就以啲女尸为食物，食咗之后呢，啲肉菌就会俾隻虫消化咗。怨念形成嘅虫毒就会通过佢嘅身体转化成谷里头长年不散的白色山掌，一行近啲即刻就会中毒死。有层硬膜包住个女尸， 隻蟲就消化唔到，又唔可以直接咁排泄出去，只好呕返落个水潭度。喺女尸里头嘅蟲卵又会照板煮碗咁继续吸食浮游生物，排出肉菌，浮出水面，俾隻老蟲吞返落肚，又呕返条尸出嚟，不断咁循环。我哋三个对蟲術嘅认识始终停留喺推测上面，缺少进一步嘅了解。我自从入咗遮龙山之后，一直到呢个葫芦洞，一路睇到嘅嘢都同蟲術有关。大批大批嘅尸体令人对前边唔远嘅献王墓产生一种恐惧感。原本十成嘅锐气都冇咗七成啦。我哋仲未行出葫芦洞，就已经遇到咗咁多蟲術机关。咁接住落嚟，我哋仲会撞到啲乜呢？我哋就下次